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为大家带来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常翠青老师为大家带来健身人群如何吃好一日三餐。 大家好，很高兴有借着这个机会呢，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运动健身人群如何来吃好一日三餐。我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的运动营养研究室的主任研究员。那么我们今天呢，大概有这几个内容。一个呢，关于我们在运动健身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来进行这个运动的健身。那么在运动健身的同时，如何通过我们合理的营养来保证我们这个运动的健身效益最大化。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么运动和营养对健康呢，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在很久以前，西医之父希波克拉底呢，他就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阳光、空气、水和运动，这是生命和健康的源泉。那么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运动把它的对健康的重要性，以及呢对我们维护我们生命的重要性，提升到它和阳光、空气和水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地位。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运动对我们的健康呢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在1992年，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卫生大会上，那么特别的提出了一个，就是叫健康的宣言，也就是1992年，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在维多利亚开世界卫生健康大会的时候提出什么呢，就是说保持健康的四块基石，叫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那么从这16个字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有，可以说是有两条半都是和我们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营养是相关的，也就是说合理膳食的营养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础，或者说是它一个必须。那么其实呢，在10年前呢，那么美国运动医学会和美国心脏病学会，他们呢又推出了一个理念，叫运动是良医。那么从运动是良医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倡导，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说明这个近期的这一些研究，那么运动对健康的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无论是对维护它的健康、促进它的健康，还是对慢性病的这个预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我们说运动和健康的关系，那么早在上世纪60年代，那么毛泽东主席呢就曾经提出叫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那么从，也就是从半个世纪之前，那么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对于我们这个体育运动和健康呢，那么也有很重要的指示。其实我们在最近的那么这10年，关于我们整个关于国家健康中国的整个的这个侧面方面，也把我们合理膳食和运动都上升到了一个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战略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那么通过我们适当的这样的运动呢，那么它可以促进我们心肺的功能，也就是提升我们心肺的耐力。那么它也可以呢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肌肉的质量，以及呢我们叫肌肉的耐力。那么它也可以改善我们机体的，那么它的一个生活功能的一个柔韧性，它也可以改善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机体的这样的一个构成。或者用一句话来讲，那么就是适当的运动它可以改善我们机体的这样的五大的素质，比如说我们的心肺的耐力、我们肌肉的力量、还有我们的速度灵敏和我们的柔韧性，当然也包括我们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构成。那么除了这些运动它对我们体质的这些基本的影响，那么最近那么这一些应该是近十年的关于运动和健康的它的一些研究呢，有了更多的科学的一些证据。那么我们通过循证医学的这样的一些证据的考察，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循证医学的方法 GRID 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呢，那么现在发现呢，通过适量的运动它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的风险。那么增加运动量呢，可以延缓我们普通人以及呢孕期体重增加过多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换句话说，那么就是说通过我们适量的运动可以促进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体重的它的这样的一个建设，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改善。那么通过适量运动呢，还可以降低成年人包括正常人和高血压患者的那么他的血压的水平，也就是改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血压。因为血压呢是我们人体它的一个关于与我们的这个生命体征密切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那么适量的身体活动呢，还可以降低二型糖尿病发生的风险。那么运动和不运动相比，那么它可以降低糖尿病发生风险25%到42%。那么我们也知道，目前我们国家关于高血压的人群和糖尿病的那么这个人群的发生呢，都达到了10%到2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基于我们这样一个14亿的这样的一个大国，我们也可以看到，那我们的基数呢是相当可观的。所以通过这个运动呢，它是可以很好的来改善我们的血压和血糖水平的，而且呢还可以减少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发生风险。那么通过适量的运动呢，它还可以降低冠心病、脑卒中、心力衰竭那么等这一系列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我们大家也知道，现在心血管疾病那么现在呢是在我们国家呢是占它死亡原因的那么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呢那么通过适量的这个运动呢，那么是可以降低它的一个风险，也就是说通过改善我们的整个心血管的健康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这样发生的一个风险。那么也还有大量的那么这样的一些研究的证据呢，我们发现适量的运动呢，它可以降低比如像肠癌、乳腺癌、膀胱癌、子宫内膜癌、食管癌、胃癌、肾癌那么这一些肿瘤的这样的一个发生的风险。那么有关这一些的研究证据呢也是非常多的。那么此外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运动呢，它还可以改善我们大脑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状况，那么尤其是它可以改善我们大脑的一个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现在的研究呢也发现我们的运动呢，它还可以调节我们的心理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因素，比如它可以降低我们这样的一个抑郁的它的症状的发生，对于有抑郁症的那么它可以改善它这个抑郁的一些状况，包括有一些焦虑，还有改善焦虑和提高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质量。或者换一句话说，我们说运动它可以改善我们的心理健康和大脑的功能。那么这也是那么在起初的时候，那么西医的那个就是西医之父希波克拉底他曾经说过的。其实呢我们说运动他提出来的口号就是说，你想健康吗，那你就去跑步，你就去运动。你想要聪明吗，那你也去跑步也去运动。 所以说呢，我们从这里边呢，通过现有的证据发现，适量的运动对于改善我们大脑的这样的健康的方方面面，那么充分体现，那么就是我们这个运动对于提高我们的一些认知啊，包括提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换一句话说，就是说用它的就是提升它的这样的一个聪明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它都是呢很有帮助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现在还研究，我说适量的活动有益于健康，那么也对这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有所改善，或者说降低它的风险，还可以改善我们心理的这个健康。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要听到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常翠青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健身人群如何吃好一日三餐。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那么就是久坐，那么它是我们上边的这一些慢性病的它的一个独立的风险因素。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能说那我每天我运动1到2个小时，然后我再久坐大概10个小时以上，那么你这个运动的这2个小时它不足以抵消那么你坐久坐的这10个小时对你健康带来的那么这个健康的风险。所以说呢，我们在加强运动的同时还要减少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久坐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也就是说从被动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那我要就是去就是减少这一个久坐，就不要长时间的久坐。比如说你久坐长时间的看电视，长时间的刷屏刷微博，包括我们的一些就是现在很多的办公室的工作，我们在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的，那么都是久坐的时间呢是比较长的。所以我们要呢就是说要首先要减少这个久坐，那么更积极一点的，那我们就是要主动的，要比如说每个小时要起来动一动，那么我们要走出家门，然后要主动的进行一些适当的一些身体的活动。那么只有减少久坐同时增加我们主动的这个身体活动，才会对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一些促进的健康和降低慢病的风险充分发挥那么健身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既然健身运动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有这么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从身体方面还是从我们的心理以及我们的大脑健康方面，它都有这样的作用，那我们每天到底应该运动多少呢？或者说我运动量达到多少我才能够起到刚才我们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健康效益呢？那么目前来讲，比如说对于成年人，对于18岁到65岁的成年人来讲，那我们建议呢是每周呢至少要15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同时在一周当中至少要有2天，最好要有3天要进行抗阻的活动，也就是加强我们肌肉力量和我们肌肉耐力的这样的一些锻炼。那么对于健康的成年人，那么相当于每天呢，那么你至少有3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那么中等强度呢，指的是你在运动的时候，那么你的心率和你的呼吸呢会加快，但是呢它并不影响你谈话，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它就是一个中等强度。如果你在运动的时候心率加快，呼吸呢那么也加快的同时，你都不能够和人进行正常的交流，那么就说明这个强度呢就太高了。但是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你居然很轻松的还能唱歌，那就说明你这个运动的强度呢就太低了。所以我们简单的通过这样的一个谈话实验，那么就可以来判断你在运动的时候 是不是达到了一个中等的强度。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你自我的这一种感觉，或者说是叫自觉的疲劳程度，或者说是自觉的用力程度，来判断你的运动呢是不是达到中等强度。比如说我在进行有氧运动，无论是自行车也好，或者说是你步行慢跑快走游泳的时候，如果你感觉到比如说我能够持续运动10分钟，那么在运动的时候感觉稍微有点累，那么它呢相当于也是一个中等强度。如果你觉得特别的累，你持续的时间不能够达到持续10分钟，那就说明你这个强度呢就太大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自觉的疲劳程度来判断我们是不是达到了一个中等强度。那么另外为什么我们还要进行一周至少要有2天隔天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抗阻的力量的训练呢？那么主要是为了锻炼我们的肌肉，因为有了健康的肌肉，那么不仅可以使我们每天的有氧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能够很好的进行，那么同时有了健康的肌肉也是调节我们体内糖脂和蛋白代谢一个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包括它也是胰岛素作用的一个很好的场所。也就是说有了健康的肌肉，那么对于我们刚才说的糖尿病还有心血管疾病，那么包括肿瘤的它的这样的一个预防呢都是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或者说健康的肌肉是我们慢性病预防控制它的风险发生的它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要强健我们的肌肉，或者说是要强壮我们的肌肉。当然有了强健的肌肉和强壮的肌肉，对我们的骨骼系统比如说预防骨性关节炎和骨质疏松，它也是很好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物质的基础，或者说是改善的一个作用。所以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那我们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我可以通过一些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体育活动，各种的球类，或者参加有一些竞技性的那么这一些体育的比赛，通过这样的适当的活动呢，我们可以充分的来发挥有氧运动对我们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促进作用。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尤其是对于60岁或者说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他同样也是需要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那么对于老年人，尤其要特别重视每周有2到3天的那么加强肌肉力量和肌肉的这个耐力的这个训练，因为我们说人老先老腿，那么他老腿呢，首先是他肌肉的丢失。肌肉的丢失导致那么他在进行日常的活动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就会比如说有站立不稳，或者呢就对我们的关节或者骨骼的这样的一个牵引或者说是牵拉，那么他的力量不够，那么因为这一些肌肉力量的减少或者加上肌肉本身的它的这样一个衰减，所以呢会导致我们骨骼系统的，也就是说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骨健康，或者说它会损害我们的骨健康。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虽然它和我们的成年人同样的是要达到这个运动量，但是呢可以通过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方式，比如对于老年人，首先呢是希望他要加强日常的这样的一个身体活动，就是要把他的这个运动呢要融入到他的日常生活中，比如适当的做做家务，适当的上街买菜，然后呢我可能通过这个慢速的这样的一个步行，那么也可以比如我们可以就是相对他的这个强度呢是适合老年人的一个中等强度，也就是和我们的成年人呢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我们的成年人18岁到60岁，你要是可以进行慢跑或者说是健身跑的话，那么对于老年人，那么我们中速走就可以了，或者呢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的情况快走就可以。所以呢这是针对不同的人群，那么他的虽然他的总体的这个运动量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的运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常翠青老师为大家介绍的健身人群如何吃好一日三餐。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除此之外呢，特别强调，那么你要每周呢要有3天，就是说高强度的这个活动。那么对于我们的肌肉力量的训练，或者说是抗阻的训练，要有针对性的，比如说每周隔天一次的有增肌的力量的训练，那么还有呢，每周呢，比如说要有3天，我是强骨的这样的一个训练。那么强骨的训练更多的，比如说就是要有一些冲击力的有氧的活动，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像跳绳，比如说像我们的打球、篮球、排球的这一些弹跳的这一些动作，还有就是跳高、跳远这样的动作，那么对于我们儿童来讲，那么都是对于骨骼呢有很好的好处。当然跑步也是一个很好的强骨的一个训练。那么增肌呢，也是要量力而行，根据不同的年龄段，那么要针对不同的肌肉群，要有针对性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训练。我们至少呢，那么每天的这个活动呢，就是活动量呢要达到60分钟。特别也强调要加强户外的活动，比如一周你至少要有3天，那么是在室外阳光下的活动。我们说万物生长，靠什么？靠阳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们说对于儿童青少年，那么你在室外的这个活动，不仅仅可以是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锻炼我们的骨骼，那么更重要的，在阳光下还可以获得充足的维生素 D。 那么有了充足的维生素 D， 那么才可以保障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的健康。因为对维生素 D 的研究，过去呢更多的注重是与骨健康的关系，其实现在的研究发现，维生素 D 它不仅仅是个营养素，它还是一个调节我们机体健康方方面面的那么一个激素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比如近期的研究发现，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就密切相关，和我们认知的那么也是密切相关。所以我们通过室外的活动，那么就可以更好的不仅通过运动来促进健康，也可以获取我们机体所必需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营养素维生素 D。 而且维生素 D 的来源，那么它主要的来源就是接受阳光的这样的一个照射，因为我们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呢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关于就是运动，我们如通过什么样的运动，或者有多大的运动量，才能够来促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合理营养在我们的整个的健身当中，那么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或者呢，我们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合理的就是营养对我们的运动健身的它的一个保障的一个作用。首先呢，我们通过合理的营养呢，它可以提供我们机体的在运动当中的它的那个能量的需要。因为你运动，有运动，那么就需要有能量的消耗。那么这个能量的来源就是通过我们一日三餐吃进去的食物，那么来进行保障的。那么通过我们食物摄入这个能量，不仅可以来保障我们运动的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进行，那么它还可以维持我们机体有一个整个的身体有一个适宜的体重和一个体脂，也就是它可以改善我们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构成。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我们通过适量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呢既起到一个塑形的作用，它可以起到减脂增肌，还有的可能会追求你整个的这个体型的塑造，那我们就要针对不同的运动来对我们整个的机体呢来进行塑形。那么在这个塑造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光靠纯粹的运动，那我们叫傻练。那么你必须要相应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营养的保障，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说这个合理的营养呢，它还可以防止或者说预防我们在运动中一些创伤的一些发生。比如有的人他在运动的过程中，经常他可能会就是发生比如说崴脚，或者说呢他可能会发生肌肉的这样的一个拉伤，或者说是肌腱和韧带的这样的一个拉伤。有的可能在进行稍微剧烈的运动的时候，会发生比如跟腱的这样的一个断裂。那么这个运动的创伤的发生，有些是与我们在运动前你的准备活动不足导致的， 但是相当有一部分人呢，是因为你日常的这一个营养那么做得不好，或者说是你日常的这一个饮食那么没有很好的合理的安排，那么导致某些营养素的缺乏，那么才会导致我们这样的一个运动创伤的一个发生。那么另外，我们通过合理的营养，它还可以延缓我们运动性疲劳的发生，尤其是对于健身的那么这一些爱好者，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群众性的这一个马拉松的这一个爱好者，那么你在跑马的时候，那么你不仅仅是通过跑马来就是提高我们整个的身体的机能和素质，更多的我们也希望在跑马的时候能有一点好的成绩，那么通过这个好的成绩，它也可以预约你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通过合理的营养呢，它可以延缓我们你在比如说跑马的时候它的这个运动性疲劳的一个发生，或者说呢，我们说通过合理的营养可以预防你在运动的时候还没动一动呢，然后马上你可能就会出现这一个乏力，就不想运动了。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没有达到我们的这个运动量，就不能够很好的充分的发挥我们这样的一些运动健身的作用。那么合理的营养呢，它还可以预防我们叫运动性疾病的发生，比如说运动性贫血，运动训练的就是运动过度综合征，还有就是运动性的这一种胃肠功能的紊乱。那么它合理的营养呢，是可以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的。那么另外通过合理的营养呢，它可以促进我们运动后的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恢复。有时候我们如果营养跟不上，那么因为我们恢复没有尽快的有一个良好的恢复的话呢，那么就会导致训练综合征。因为我们知道运动训练对我们机体的健康的一个改善的作用，它是通过一个是就是通过它的一个相对在运动的时候它要有一个负荷，那么这个负荷呢加给我们机体这个负荷，比如我们跑步，比如我们做一些力量的训练，那么这个负荷呢通常呢是要稍微的大一点的负荷，或者说呢我们叫超负荷，就是你要有一定的负荷，在这种负荷的作用之下，对我们的机体呢，它会造成一种微损伤。那么这个微损伤呢，通过这个微损伤的超量的恢复，以及呢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的这个活动，才会真正的来达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的，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轮回的，就是螺旋式的这样一个上升的一个提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我们这个训练呢，在你超负荷、微损伤、超恢复和重复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营养的支持的话，那我们的这个训练呢，它就不会起到很好的一个健身的作用。那么在我们的门诊当中呢，也遇到过很多就是因为运动的训练，因为营养没有跟上，或者说是它有一些营养的误区导致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就是运动性疾病的发生，比如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运动性贫血的这样的一些发生。那么有的患者，然后那么到很多医院，然后他就说他只要是一运动，然后就出现就是说他的这一种特别特别的，就是发现机体呢就是没劲儿，也就是乏力，甚至呢有时候呢他会出现这个头晕。那么如果他运动的强度稍微加一点，那么这个症状呢他可能就会加重，甚至导致两三天那么这个劲儿呢他都缓不过来。那么你到医院来了以后，你简单的问一下他的一日三餐，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给他做一个血常规的这样的一个检测，还有一些就是血生化指标的检测，你就会发现那么他的那个血红蛋白是很低的，也就是说是一个典型的就是缺铁性的这样的一个贫血。那么你再问一下他的饮食，他说我问了更好的就是让自己尽快的要瘦，所以他几乎这些动物性的食品他都不吃，那么而且呢还控制他的饮食量。那么你这样的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你整个的那么最基本的你这个贫血的这样的一个发生。那么还有的是因为 就是一个是缺铁，再一个呢，它可能是因为叶酸的缺乏，那么导致这个贫血的发生。因为它这一些瘦肉它都不吃，这一些蔬菜水果吃的呢也不够，就是整个的能量的摄入，你每天进行这样的健身跑，跑2个小时，你每天整个的能量的摄入你一算还不到1800，那你想那肯定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的。那么另外还有的问题就是还有就是经常的他就会发现就是他的胃肠道的不适，只要是他说他的活动量，这都是经常进行锻炼的结果呢，他就会他发现近期一段时间觉得他的胃肠功能明显的不行，他只一个是就是自己不想吃饭，没有食欲，那么还有就是说只要加强运动他就胃痛的厉害。那么你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合理的饮食的这一个治疗，那么也会改善，尤其是对于他吃饭的这个时间，就是他运动的时间和他吃饭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合理的调整，那就可以改善他的这种因为运动诱导的这个胃肠功能的这样的一个紊乱。所以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的健身的过程当中呢，会发现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为大家带来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常翠青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健身人群如何吃好一日三餐。 那么还有的比如说他是为了就是叫增肌的，那么你为了增肌然后呢就他也会就是盲目的那么吃一些就是所谓的就是说这一些蛋白粉肌酸，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因为我们说这一个合理的这个膳食，那么它是要针对你在不同情况下在什么情况下用，或者说是用的时候我要用多少，它都是非常有讲究的。所以呢我们在你要想获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健身效果，那我们的这一个合理的营养或者说是一日三餐，那就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么除了上边我们讲的合理营养对运动健身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保障作用，那么合理的营养它还可以解决我们在运动健身和运动锻炼的过程中一些特殊的一些医学的问题。比如有的人他可能会就是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有很多他可能是有点超重有点肥胖，我想通过运动来进行减肥，那么你通过运动来减肥，那我们的这个运动的量和我们的饮食的这个搭配如果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的话，那么你的这个运动的减肥的效果呢就不会很好，也不可能达到你运动减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它需要长期的控体重，那么长期控体重呢它可能包括一些运动就是一些职业的运动员，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包括有一些特殊的职业比较注重形象的这一些人员，比如我们的你像我们就是一些演艺界的朋友，那么他需要可能就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控体重。那你长期控体重，那我们除了加强运动，在运动的时候，那你这个一日三餐应该怎么吃，那么它也是比较有讲究的。那么还有我们一些特殊的职业的，比如我们的这一些像我们的这一些警察或者说是一些武装的部队，那么他每天呢也有这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训练，那么他们在训练当中应该怎么样来合理的安排他的饮食，或者说是在训练过程中如何通过合理饮食来加强他这个运动的健身的一个效果，那么都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排。 那么对于还有一些呢，就是对于特殊的一些环境，比如说我在冬天的时候，那我要健身，我要注意，在健身的同时，除了我们运动健身的同时，那么我的饮食应该怎么安排？那么我在夏天，那我在运动的时候，那么我的饮食要做哪一些适当的一个调整？因为在不同的季节，我们人体在进行锻炼的时候，那么机体对它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呢，对于你这个一日三餐的安排呢，它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那么另外特别的还有就是对于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说就是这一些20岁或者说是30岁，还有一些就是白领的女性，那么她可能对自己的身体条件要求比较高，或者说她是都有一些盲目的，那么你通过控饮食和加强运动量，那么来进行就是自己的这种身材和体型管理的，那么针对这一些有特别需求的，那么他的一日三餐的安排呢也是非常的就是需要仔细的。那么基于合理营养对运动健身的，那么他的这样的一个方方面面的保障作用，那么我们如何吃好我们的一日三餐呢？那么大概的话，我们有这么几个原则。那么首先我们要选择我们叫健康的膳食模式，或者说我们从更就是说从宏观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就是指导原则来讲，那我们依据的就是一个健康的膳食模式。那么另外呢，对于我们国人来讲，那我们要遵循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那么第三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根据每天的活动量，我们叫量出为入，就是说你每天你的活动量有多大，那我每天呢我应该吃多少，我应该吃多少。你如果想享受美食，还想维持一个很好的健康状况，那你就需要加强你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所以我们的基本的原则是这样的。那么第四个原则就是要合理安排我们进餐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进餐你吃饭的时间点是很重要的，什么时间吃，吃的时候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它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要适当的要选择运动营养食品和膳食补充剂，因为对于运动健身的人来讲，尤其是对于运动量比较大的来讲，那么通过一日三餐不足以满足他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这个训练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呢，那我们就需要选择一些营养密度比较高的，或者说是针对我们的运动健身目的的一些运动营养品和膳食补充剂。那么也就是说，对于运动健身人群，尤其是对于大运动量的运动健身人群，是可以选择运动营养食品和膳食补充剂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在指导我们这个饮食的原则的时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健康膳食模式的它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那就是要较多的，或者说我们要多吃这个蔬菜水果、全谷物，还有低脂或者是脱脂的这一些乳制品，那么包括也包括我们这一些海产品。那么另外呢，就是要有规律的，或者说我们叫定期的，那么你要适用什么大豆和坚果。那么要比较少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红肉，尤其是加工肉制品，在你的这个一日三餐里边呢，相对它占的比例呢是比较少的。那么对于我们纯能量的，比如说精致的糖、甜食、饮料，还有精致的这一些谷物，比如像各种各样的糕点、精白米面，那么这个呢是要适当的，是要控制的。这是对于我们一般的健身人群来讲，那么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膳食模式的是一个构成。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点，对于我们职业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运动员来讲，或者说是对于马拉松爱好者来讲，那么我们刚才的这个食物的量和它的结构的比例是比我们一般普通健身人群它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在后边呢会有仔细的这样的一个描述。那么我们健康的膳食模式其实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从营养素的角度来讲，就是要控制饱和脂肪、胆固醇和钠盐的 过量的一个摄入，同时呢，我们要增加我们的这个膳食纤维钾和不饱和脂肪的这样的一个摄入。那么这个原则和目的呢，是基于目前我们国家的整个居民的他的一个群体的他的一个营养状况和健康状况，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群体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准则。那么具体的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那是要叫进行个性化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合理的膳食和安排。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就是分享的我们这一个中国居民的这一个膳食指南，那么它更多的针对的是我们进行日常健身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每天你要保证有30分钟中等强度的活动，每周不少于150分钟中等强度活动，那么是基于这样一个我们基本的或者说是一个体育人口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需求。那么对于大量的或者说是有特别健身的运动目标人群来讲，那么是在这基础之上进行加减，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加减。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它是一个通用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年大概是有这么6条，我们叫食物多样，谷类为主，吃动平衡，健康体重，要多吃蔬菜水果奶类和大豆，要适量吃鱼禽蛋和瘦肉，要少油少盐，控糖限酒，要杜绝浪费，那么要新鲜时尚。那么从这几条来讲，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好记的。那么前两条呢，是我们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一个原则或者说是一个宗旨，就是我们你要想达到一个良好的或者健康的一个膳食，或者说是要达到我们一个平衡膳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我们就要食物多样，谷类为主是基础。那么如何来判断，那就是你吃和你运动要达到一个平衡。那么如何来判断你的吃动是不是达到了一个平衡，那我们可以通过你的体重是不是维持在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体重范围，也就是通过我们称量我们的体重来判断你这个吃和动是不是达到一个很良好的这样的一个搭配。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指标。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常翠青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健身人群如何吃好一日三餐。这也是我们在最近为大家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您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2008北京奥运会举重冠军张湘翔。体育运动可以增强体魄，愉悦心情，多一点拼搏，少一份遗憾。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猴子杨子。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行，产生包括滑降、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等项目的11枚金牌，